欢迎进入魔法世界。您即将收听的是《哈利波特》有声小说。《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》，作者 J.K. 罗琳，演播胡良伟、刘小倩、于浩威，由 Pottermore 出版公司官方授权播出。第一章，黑魔头崛起，第一集。 两个男人从虚空中突然现身，在月光映照的窄巷里相隔几米，他们一动不动地站立了一秒钟，用魔杖指着对方的胸口，接着两人互相认了出来，便把魔杖塞进斗篷下面，朝同一方向快步走去。 有消息吗？ 个子高一些的那人问。 再好不过了， 西弗勒斯·斯内普回答。小巷左边是杂乱生长的低矮的荆棘丛，右边是修剪得整整齐齐的高高的树篱。两人大步行走，长长的斗篷拍打着他们的脚脖子。 我还以为迟到了呢， 亚克斯利说，头顶上低悬的树枝不时地遮挡住月光，他轮廓不分明的脸显得忽明忽暗。 没想到事情这么棘手，不过我希望他会满意。听你的口气，你好像相信自己会受到欢迎。 斯内普点点头，但没有细说。他们往右一转，离开小巷，进入一条宽宽的汽车道。高高的树篱也跟着拐了个弯，向远处延伸。两扇气派非凡的锻铁大门挡住了两人的去路。他们谁也没有停住脚步，而是像行礼一样，默默地抬起左臂，径直穿了过去。就好像那黑色的锻铁不过是烟雾一般。紫杉树篱使两人的脚步声听上去发闷，右边什么地方传来沙沙的响声。亚克斯利又抽出魔杖，举过同伴的头顶，结果发现弄出声音的是一只白孔雀，在树篱顶上仪态万方地走着。 这个卢修斯总是搞得这么讲究。孔雀，哼！ 亚克斯利哼了一声，把魔杖塞回斗篷下面。笔直的车道尽头，一幢非常体面的宅邸赫然出现在黑暗中，底层窗户的菱形玻璃射出闪亮的灯光。在树篱后面黑黢黢的花园里，什么地方有个喷泉在喷水。斯内普和亚克斯利吱嘎吱嘎地踩着沙砾路朝正门走去，刚走到跟前，不见有人开门，门却自动朝里打开了。门厅很大，光线昏暗，布置得十分豪华，一条华贵的地毯几乎覆盖了整个石头地面。斯内普和亚克斯利大步走过时，墙上那些脸色苍白的肖像用目光跟随着他们。两人在一扇通向另一房间的沉重木门前停下脚步，迟疑了一下。斯内普转动了青铜把手，客厅里满是沉默不语的人，都坐在一张装潢考究的长桌旁边。房间里平常用的家具被胡乱地推到墙边，华丽的大理石壁炉里燃着熊熊旺火，火光照着屋子。壁炉上方是一面镀金的镜子。斯内普和亚克斯利在门口停留了一会儿，等适应了昏暗的光线后，他们的目光被长桌上方一幕最奇怪的景象吸引住了。一具神志明显不清的人体头朝下悬在桌子上方，像是被一根无形的绳子吊着，慢慢旋转，身影映在镜子里，映在空荡荡的打磨得锃亮的桌面上。在座的那些人谁也没去看这奇异的景象，只有一个差不多正好位于他下方的脸色惨白的年轻人除外。他似乎无法克制自己，不时地往上扫一眼。 亚克斯利，斯内普， 桌首响起一个高亢清晰的声音：“ 你们差点就迟到了。” 说话的人坐在壁炉正前方，亚克斯利和斯内普一开始只能隐约分辨他的轮廓。等他们走近了，那人的脸才从阴影里闪现出来，没有头发，像蛇一样，两道细长的鼻孔，一双闪闪发亮的红眼睛。瞳孔是垂直的，他的肤色十分苍白，似乎发出一种珍珠般的光。 西弗勒斯，坐在这里。 伏地魔指了指紧挨他右边的那个座位。 亚克斯利，坐在多洛霍夫旁边。 两人在指定的位置上坐了下来，桌旁大多数人的目光都跟着斯内普，伏地魔也首先对他说话：“ 怎么样， 主人？凤凰社打算下个星期六傍晚，把哈利波特从现在的安全住所转移出去。” 桌旁的人明显来了兴趣，有的挺直了身子，有的好像坐不住了，都用眼睛盯着斯内普和伏地魔。 星期六傍晚， 伏地魔重复了一句，他的红眼睛死死盯着斯内普的黑眼睛，目光如此锐利，旁边有几个人赶紧望向别处，似乎担心那凶残的目光会灼伤自己。斯内普却不动声色地望着伏地魔的脸，片刻之后，伏地魔那没有唇的嘴扭曲成一个古怪的笑容。 好，很好。这个情报来自 我们谈论过的那个出处。 斯内普说：“ 主人。” 亚克斯利探身望着长桌那头的伏地魔和斯内普，大家都把脸转向了他。 主人，我听到了不同的情报。 亚克斯利等了等。但伏地魔没有说话，他就继续往下说道：“ 德利士，就是那个奥罗，他无意中透露波特要到30号，也就是他满17岁前的那个晚上才转移呢。” 斯内普微微一笑：“ 向我提供消息的人告诉我，他们计划散布一些虚假情报，这肯定就是了。毫无疑问，德利是中了混淆咒，这不是第一次了。他意志薄弱是出了名的。 我向您保证，主人，德利是看上去很有把握。” 亚克斯利说：“ 如果中了混淆咒，他自然很有把握。” 斯内普说：“ 我向你保证，亚克斯利，奥罗办公室在掩护哈利波特的行动中不再起任何作用。凤凰社相信我们的人已经打入魔法部。”“ 如此看来，凤凰社总算弄对了一件事。” 坐在离亚克斯利不远处的一个矮胖男人说，他呼哧带喘地笑了几声，长桌旁有几个人也跟着笑了起来。伏地魔没有笑，他将目光转向头顶上那具慢慢旋转的人体，似乎陷入了沉思。“ 主人。” 亚克斯利继续说：“ 德利士相信所有的奥罗都要参加转移那个男孩。” 伏地魔举起一只苍白的大手，亚克斯利立刻不作声了，怨恨地看着伏地魔，把目光又转向了斯内普。“ 接下来他们打算把那男孩藏在哪儿？”“ 藏在某个凤凰社成员的家里。” 斯内普说，“ 据情报说，那个地方已经采取了凤凰社和魔法部所能提供的各种保护措施。我认为，一旦他到了那里，就很难有机会抓住他了。当然了，除非魔法部在下个星期六之前垮台，主人，那样我们或许有机会发现和解除一些魔咒， 继而突破其他魔咒。 怎么样，亚克斯利？ 伏地魔朝桌子那头大声问，火光在他的红眼睛里发出诡异的光芒。 魔法播到下个星期六，会垮台吗？ 大家又一次把脑袋都转了过来。亚克斯利挺起胸膛， 主人，这方面我有好消息。我克服重重困难，经过种种努力，成功的给皮尔斯·辛克尼斯施了夺魂咒。 亚克斯利周围的许多人露出钦佩的神情。坐在他旁边的多洛霍夫，一个长着一张扭曲的长脸的男人，拍了拍他的后背。 算是个开始， 伏地魔说， 但辛克尼斯只是一个人。在我行动之前，斯克林街周围必须全是我们的人。艾莎部长的努力一旦失败，我们就会前功尽弃。 是的，主人，确实如此。可是您知道，辛克尼斯是魔法法律执行司的司长，他不仅与部长本人，而且与魔法部各司的司长都有频繁接触。我想，我们要是把这样一位高级官员控制出来，再去制服别人就容易了。然后，他们可以一起努力，把斯克林街赶下台去。 但愿我们的朋友辛克尼斯在改造别人前，不要暴露身份。 伏地魔说， 不管怎样，魔法部不可能在下个星期六之前就听命于我。既然不能在那男孩到达目的地以后抓他，我们就必须趁他在路上的时候动手。 主人，这方面我们有一个优势。 亚克斯利说，他似乎打定主意要得到一些夸奖。 我们已经在魔法交通司里安插了几个人，如果波特幻影一行或使用飞鹿网，我们立刻就会知道。 他不会这么做的， 斯内普说， 凤凰社会避开任何受魔法部控制和管理的交通方式，凡是和魔法部有关的他们都不相信。 这样更好， 伏地魔说， 他只好在露天转移，要抓住他就容易多了。 伏地魔又抬起目光望着那具慢慢旋转的人体，一边继续说道， 我要亲自对付那个男孩，在哈利波特的问题上事物太多了，有些是我自己的事物。波特能活到今天，更多是由于我的事物，而不是他的成功。 长桌旁的人战战兢兢地注视着伏地魔，从他们的表情看，似乎每个人都担心自己会因为哈利波特仍然活着而受到责难。不过伏地魔不像是针对他们某一个人，而更像是自言自语，他的目光仍然对着上方那具昏迷的人体。 我过去太大意了，所以被糟糕的运气和偶然因素挫败，只有最周密的计划才不会被这些破坏。现在我明白多了，我明白了一些已经不明白的东西。杀死哈利波特的必须是我，也必定是我。 伏地魔的话音刚落，突然传来一声痛苦的哀嚎，拖得长长的，凄惨无比，像是在回答他的话。桌旁的许多人都大惊失色地往下看去，因为那声音似乎是从他们脚下发出来的。 重围吧， 伏地魔那平静的若有所思的声音毫无变化，目光也没有离开上面那具旋转的人体。 我没有跟你说过吗？让我们的俘虏保持安静。 是，主人。 桌子中间一个矮个子男人结结巴巴地说，他整个人缩在椅子上，猛一眼看去还以为椅子上没有人。他慌慌张张地从椅子上爬下来，匆忙离开了房间，身后只留下一道奇怪的荧光。